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63集。木生双手垂在身侧，眉宇间泛出了一丝戾气。 我想让它飞到哪儿，它就会飞到哪儿，难道还不够有意思啊？ 这个模样活像是考试作弊被抓包的好学生，困兽犹斗似的抵抗着外界的目光，尽量把自己包装得又凶又横。也不是不可以。袖子里的竹蜻蜓粗糙的表面摩擦着他的手指。只是因风而上，听天由命才像竹蜻蜓，你用符咒控制着它，就将它变成了一个傀儡了，还叫蜻蜓干什么？ 系统提示：恭喜宿主获得关键物品竹蜻蜓，已放入任务箱。提示完毕。 脑子里的系统提示骤然打断了林妙妙的思路，只好匆匆结束说教，瞥了一眼独自站立在风中的黑莲花，忽然觉得她有点可怜。木生明明与她站得极近，可是连那飞扬在风中的衣角都像是结了一层冷霜，整个人被阳光镶边，也融化不了他身上那一股独行的寂寥。别说是一只竹蜻蜓，什么东西在他那里都一样，强咬牙关也不肯落后别人半分，即使那里面的快乐他掩耳盗铃一点也没感受到。他的喜怒哀乐都在心里，自己别扭，自己艳羡，自己妒忌，百转千回也没有人知道，更没有人在乎。就连他的亲近也不过是完成任务的刻意。黑莲花惨呐。联络符飘了出来，在空中炸了个小小的火花，发出噼啪一声响。 该回去了。他的面容平静下来，伸出手。还我吧。 林妙妙打量他半天，小小声说道，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把什么都掌握在自己手里，不如交一点给上天，给自己留点惊喜呗。 他的声音又低又柔，恍惚间让他想起很多年前养父母间耳语着商量对策。他们头抵着头，白锦轻声细语地劝着穆怀江，发觉他来便立马正襟危坐，恢复了严肃又淡漠的面目。只有极亲近的人才会用这样熟人的劝说语气，这样的说话方式他们从来不会对他。阳光落在他的发顶上，照得少女的发丝泛出鲜活明亮的光泽，在这晴好的天气下，连他的眼珠都是半透明的，像是剔透的琥珀。林妙妙捏着竹蜻蜓，兴高采烈地与他擦肩而过，他正走几步又倒走几步，回过身来的时候便扬手，一脸灿烂地朝他笑，生怕他听不见似的，右手还比了个喇叭， 我帮你改改，做好了还你。 长安城里的陶姓不多，我只查到一脉，居于城郊，祖祖辈辈都是手艺人。 柳福一倒折了一只垂柳，在地面上划了个浅浅的桃。穆瑶看着那个字，神情严肃地点点头。 柳大哥，又在破坏花草树木了。 林妙妙见着柳福一，脚步也变得轻快了，远远地撒着花跑来。柳福一抬头看见他，瞬间迸发出笑颜。穆瑶侧眼打量林妙妙，这个女孩说话做事丝毫称不上端庄，甚至有些张牙舞爪，有时又显得矫揉造作，可是柳福一见他就会不由自主地笑，好像这性子意外地讨他的喜欢。他沉思起来，难道真的是自己太闷了吗？ 阿姐，思绪被打断，回头是木生灿烂的笑容，水囊递到他的嘴边。喝水吗？ 他手臂微微一格，轻轻挡开了，摇摇头， 哦，我不喝。 木生有些失望地封住了水囊， 下一刻又雨过天晴地从怀里摸出一只滚圆的橘子。阿杰。 穆瑶无奈地看了他一眼。专心些听啊。穆生回头一看，旁边就是一个专心听讲的模范。 妙妙一双大眼睛正专注地望着柳福一，要多认真有多认真，连他的几句闲聊都照单全收。那根柳条让他抢走了，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捋着玩，玩掉了一地的嫩叶子。他的眼睛明晃晃，一眨不眨，流淌着掩饰不住的仰慕。他觉得自己的心也像那根柳条，让他捋得七零八落，只剩莫名的烦躁。 柳福一口干舌燥地讲，缠绕端阳地基的鬼魂暂时可以确定是死在旧寺中的陶莹和教众。青阳坡的李准看似与此事无关，但他产的香篆里却同时混有迷幻香和这些死人的骨灰。到底是谁收敛了这些尸骨，运到了那么远的青阳坡呢？ 主角团是捉妖界扛把子，打架斗法算是上乘，可毕竟不是职业侦探，千丝万缕的逻辑线快把众人的脑子绕昏了。 柳福一见大家一筹莫展，叹了口气， 就似是厉鬼的大本营，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跑到了新寺，拿住了旧寺，也就切断了鬼魂的源头，其中原委等彻底解决了源头再说。 他扫视众人，去一趟。 自从来了长安城，柳福一身上厚厚一叠符箓毫无用武之地，木生手腕上的收妖柄都落了灰，早就想活动筋骨。听到这句话，大家都感到精神一振，林妙妙脑子里也跟着一振。 系统任务，任务一，四分之二进度开始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 午后阴云罩顶，下了一场瓢泼大雨，打得太泽湖中荷叶在一片白雾中左右倾斜，池水中溅起了丛丛水花。端阳地基闭着眼睛听雨声，潮气从紧闭的殿门缝隙中渗进来，萦绕在纱帐中。漫长的午睡令人昏昏沉沉，他懒洋洋地坐起身来，披上了外衣。 佩宇。 他唤了一声，寝殿内空荡荡，只有他一个人。从前佩云在的时候，会小心翼翼地守在门口，只消一声，他就会匆匆进来，端着铜盆和湿毛巾来给他擦脸，盆里飘着新鲜的蔷薇花瓣。浓重的水汽使空气鼓胀胀的，被子上都是潮气。他披了衣服自己起来，拖着步子挪到了妆台前。这个时候他有些想念佩云，然而这股怅然只停留了一瞬间。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佩云的情绪立即转变成了怨愤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妆台上发现了一封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分享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